相约酒吧，来吧来吧，相约一九九八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滴滴顺风车平台将在审核车主注册信息时，会严格要求三证验真，并对车主进行背景筛查，只有通过审核才能在平台进行接单。今年是唱片在中国诞生110周年，上海将推出中国唱片黑胶复兴计划，正式生产中国制造的黑胶唱片。迪拜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近日宣布将建造一座新的观光塔，高度将超过目前全球第一高楼，高过1000米。孟加拉国官员称，近日的雨季前大雷雨侵袭该国，全国各地有数十人因遭雷击而丧命。北京市最后一年小升初特长生招生将在5月19号到20号进行现场考核或复试。东城、朝阳、海淀等区的部分学校在体育特长生招生中新增冰雪项目。近日，北京南站北出口右侧的无障碍电梯拒绝搭载乘客，不少市民致电呼吁北京南站能开启运行该部无障碍电梯。改编自明晓溪经典 IP， 张雪迎、秦俊杰等主演的新版《泡沫之夏》首播获赞，并登上百度热搜电视剧榜单第二名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即使带凉亦漂亮，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，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。冬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，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，莫说爱间低温这样长，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，燃亮飘渺人生，我多么够稳，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，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。暑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，笑得肌肤如情，痕极有样，滴着汗的一双，笑着唱。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，我多么够稳，无人如你逗

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，爱与被爱同样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。 关好

明白，我曾经猜得到你的爱。

经典选了讲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银奇。刚才这首歌来自阿杜，一个人住。记得2002年初，许多人还在猜测这个阿杜是不是杜德伟的时候，阿杜的歌声已经火速传遍了大江南北。他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刚说了前言便没了后语，只知道傻笑。但阿杜还是一夜之间风靡全亚洲，那一把嗓音实在是让人无法抗拒。好在我们不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阿杜，因为他唱得你心碎，唱到情深处。 该怎么写？冷冷的街，冷冷的灯，照着谁？一场雨湿了一夜，你的温柔该怎么给？冷冷的风，冷冷的吹，不停歇。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，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，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，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。旧电话撕了一夜，我的朋友还剩下谁？冷冷的心，冷冷的梦在哽咽。两个人撕了一夜，抱得再紧也不能睡。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湿了夜。